大家好，我是景天。今天家有儿女，我们和您说说孩子进入青春期，父母和孩子如何构建亲密关系。 我是一名90后，所以您家孩子内心的世界我最懂，想了解他的真实想法吗？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降雨湿度8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降雨湿度3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7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1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这里是由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跟北京城市广播联合举办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节目。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我们的中招直播咨询，请来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166中学，还有包括北京东直门中学以及北京第55中学三所学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及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在里面可以向我们的老师们进行一个提问，对于学校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包括您最好奇学校的哪些方面，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校园开放日搬到了直播间里边来，您也不用东奔西跑了，直接就通过听节目就可以去知道这个学校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小升初特长生5月19号、20号扎堆考，北京城六区招生2500余人。本月最大规模高招咨询会12号举办，41所高校老师答疑解惑。北京99家博物馆下周五免费开放，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期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等六区小升初特长生集中启动报名和初试，其中报名是13号截止，也是今天的截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5点截止，所以说在现在听到节目的您应该已经报完了。那么而北京市最后一年小升初特长生招生将在5月19号到20号进行现场考核或复试，市教委明确2019年本市将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全市共有142所学校招收小升初的特长生，具体来看，海淀区特长生招生人数最多，共27所学校招1025人，石景山区招生人数最少，共6所学校招收63名特长生，城六区共计招生超过2500人， 其中除西城安排于本周末举行初试，下周末进行复试外，其他五区均将于下周末进行特长生考察。下周各区将陆续确定参加考察的特长生名单，并发放考察通知和考察证等。由北京市各区高招办联合主办的2018年北京市中北部地区联合高招咨询会12号举行，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41所部属及市属院校的招生老师就招生政策、招生专业、录取规则等内容为家长和考生们现场答疑解惑，共有咨询人数过万，堪称本月最大规模的高招咨询会。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联合主办的向日葵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在今天举行。那么论坛针对未来的挑战、视野、素养、选择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切实围绕全球化、人工智能时代下中国父母关注的实际问题与需求，深入讨论如何培养具有未来视野的国际化人才。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董事长兼 CEO 胡敏教授在开幕致辞时深入分析了当下与未来的挑战，他给予家长要善于自我学习与成长，成为孩子崇拜和信仰的榜样，不但给予孩子爱与关怀，还要带给孩子基于全球的视野和格局，陪伴他们成长为具有全球胜任力的中国青少年。日前，全国少儿足球星计划体彩杯北京市少儿足球邀请赛在奥体中心曲棍球场开幕。本次比赛共有25支幼儿组队伍和9支少儿组队伍参赛，比赛于每周日举行，直到6月24号结束，共持续7周。北京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作为主办单位之一，在开幕式现场为参赛小队员们捐赠了足球器材，助力中国青少年足球事业的发展。2018北京书市12号在朝阳公园拉开帷幕，书市首场活动是学习杯全民经典朗读系列活动朗诵分享会，表演艺术家刘继红与到场读者互动分享全民经典朗读范本，以现场诵读经典的方式拉开了2018北京书市百场文化活动的序幕。本届北京书市将持续到本月的21号，40万种古今中外优秀正版出版物及相关文化用品正在书市现场等待与爱书人的相聚。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以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为主题，北京地区博物馆将有至少93项主题活动陆续开展。据了解，今年5月18号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将达到99家，遍及整个北京城，届时将开展46项展览、5项讲座及42项各类活动。北京首部文博领域服务标准博物馆服务规范也将在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实施。好，再来了解一下另外一条消息。那中考招生简章在5月中旬发布，提前批、名额分配、统一招生共三个录取批次，跟踪培养、名额分配、实际统筹、校友到校和乡村计划、统一招生等7种录取方式。如果不了解录取规则，很难发现利好条件，令家长们会头疼不已。那么在5月19号，教育面对面将会举办2018中考招生简章分析会大型讲座，邀请专家解析中考招生简章，帮助考生定位目标高中，挖掘利好条件，两小时领悟志愿填报秘籍，掌握学科备考技巧。详情请拨打400-650-7766咨询，400-650-7766。好，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北京市第166中学是一所有着154年悠久历史的完全中学，前身为贝满女中和女十二中，学校恪守敬业乐群、求实进取的校训，以创办具有国际视野、高品质、以博雅教育为特色、可持续发展的卓越学校为目标，践行秉承育人本真、构筑教育生态、为学生一生幸福服务的办学理念，旨在培养具有人文情怀、科学精神、健康身心的博雅学子，尊重教育发展规律，尊重学生成长规律。166中学构建起惠及每一位学生个性化需求的博雅课程体系。作为冰心先生的母校，166中学于2011年在全市率先创建了高中冰心文学实验班、 和高中生命科学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166中学与高校合作，创建了由全体师生参与的教育教学自诊断机制，不为中高考，赢得中高考。166中学实现了连续八年的全员全面质量的新高点，学校增值加工力位居全市前列，高考一本率近10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介绍的学校就是北京第166中学校长，但是习惯了都叫166啊。这里有请我们的校长王磊，王校，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来做客节目的是来自166的今年的高一年级组的组长陈杰老师。陈老师你好。 哎，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家长，大家好。 这个要来介绍一下166啊，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166其实这个整个的历史严格也是比较长的啊，备满女中，包括女十二中。其实这个一般问到老北京人的时候，谈到166，第一句话肯定就是啊，备满啊，或者女十二，基本上就是这两个。你说到166，可能他们第一反应就会想到备满。那么作为166来说一个老校，那么它现在的特点是哪些方面，能不能请王磊校长给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想一个学校最大的特点是通过他的学生能够展现出来的。用我们学生自己的一句话去说，去形容他们，就是我们无论身居何处，我们无论从事哪种工作，我们就是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能在人群里头能被你一眼看出来。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咱们国家著名的教育家，也是我们学校的办学总顾问陶希平先生，用了一句话来描述我们的学生，就是心中有担当，脸上有微笑。当然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大数据当中去认真的去看我们学生的特点，我们发现越来越凸显的三个核心词能够凸显我们学生的特点。一个就是自信，第二个是同理心，第三个是创造力。那么这些特点也在我们跟冷泉港跟美国和芬兰的合作当中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您刚才谈到了，就是孩子们其实都有特别强的这个166的一个特点，出来了以后个人气质，就是学校气质，都在学生身上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体现。那其实您刚才后面要谈到冷泉港跟芬兰，这是咱们的国际合作吗？ 是的。那实际上要谈到166第二个特点就是课程。我们把它课程就叫博雅课程，是把国家课程和校本课程打通。博雅课程四个核心词代表它的特点。第一个是融合，融合学段，融合学科，融通校内外的资源。第二个就是实践，我们的课程希望能够源自学生的生活，指导学生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给了他很多实践的机会。第三个是自主，课程最高的境界就引导学生自主自适应的学习，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课程是由我们学生自己开设的。第四个就是选择，教会学生选择，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去选择。那么这也是当今跟新的高考课改完全一致的一个方向。 但是您如果要谈到这个的话，看来时间就比较早就已经开始这样的一个工作了。 至少三年前，我们其实跟浙江的新高考同步，2014年我们开始做了我们的设计。 基本那会儿就估摸到咱北京估计也得改，所以那会儿就及早下手了。好。因为您刚才谈到了整个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课程的这样的一个改革。那么从师资上呢？ 从166本身师资上来看，我做了一个统计，我们是一个很年轻的教师队伍，平均的年龄不到37岁。但是即使这样的年龄，我统计了一下，我们的各级各类的骨干教师，包括紫金杯班主任，今天我们来的陈杰老师就是紫金杯班主任的之一，非常优秀，还有硕博士这样的高级职称的老师，能够占到将近学校的90%。 这其实这个比例还是非常的高的。好，这就是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166中学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分别是从学生的情况、课程的情况跟教学队伍的情况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了一个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问的关于这个新高考，刚才你也谈到了咱们三年前就开始做了这样的一个改革，那么这样的一个改革之后，咱们的课程设计包括走班，因为现在很多家长非常的担心究竟学校能不能把这个班排好， 好多家长都在问我，真的就是高一的那些家长问我说，我听说好多学校都排不出课来，所以不知道怎么排班，那166现在怎么排的，现在情况怎么样，尤其实施了现在快一年了，对吧、嗯、那现在什么情况？ 我们可以说是满足了所有的学生他的选择需求，而且能够很好的去引导学生的选择。我今天我旁边的正好是我们的步入高考第一波改革年级的年级组长、嗯、我想他会有很多的切实的感受跟听众分享。 陈老师跟我们讲讲，就是说今年的乱会不会特别乱，然后这个学生们不知道怎么学，老师不知道怎么教，好多家长都担心这个。 其实我想166中学从这个方面，还是因为刚才校长谈到说他就是我们学校三年前跟浙江实际上是有一个彼此的交流和一种关注、嗯、另外我们也在这利用这三年的时间，其实是在教师啊，在课程，在软硬件方面实际上是做了一种配套的升级。我理解就是说我们校长是有一点抢跑，但是这种抢跑给我们带来的说今年的高一呢，实际上对于在衔接北京的这个改革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比较平稳的，比较平稳，比较很顺畅的就有一个落地的衔接。另外从我们最近两次，比如说十月份还有四月份，从这个北京市教委课程中心呢，还有机缘中心对我们的这种比较典型的这种学校的这种评估上，他们也给出了我们的一个几个核心的这个词，就是从容、理性、创新。所以也印证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工作还是比较稳妥的。是这样。 通过刚才您的介绍也证明了，就是现在咱们做的这个工作已经得到了市级主管部门，有权威的这样的一些政府部门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咱们这套系统都是自己做的吗？ 基于我们主要是我们的团队 数据， 还有当然还有我们自己的毕业生来帮助学校来构建这样的一种系统。 您这已经开始校友会就利用起来了。 因为我们的毕业生非常强大，他们也非常热爱这所学校，所以他带着情怀去干，可能很多的事情，也结合他在学校生活的体验和这个学校的特点，那么做起来的这个，不管是基于互联网加的我们的这个大数据也好，还有方方面面我们的一些改革点也好，我觉得它都应该有我们的校本特色和学生特色。比如我举个例子，就是，互联网的这个背景下，我们做的数据的积累，我们会分析我们的学生出口高考主要的志愿侧向。虽然北京的方案没有公布，现在各个大学招考的那个学科也没有完全公布，那么我们可以借鉴浙江的，但浙江的这个数据大家都可以借鉴，但是我们的学生有什么样的特点，十年的数据我们做了认真的分析，所以我们的这个系统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学生，为我们学生提供更好的服务。 其实这也是算介绍经验了，有些学校如果要是没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数据的话，赶紧敛吧敛吧啊，开始积累，这也是为时未晚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您谈到了这个互联网数据的有一个平台，刚才您说到是咱们自己在做的，那么在学生在选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有人指导，还是自己就这么随便选？陈老师， 其实我们学生的选择是基于了我们前期有很多的这种相应的培训，比如说我们对家长的培训，比如说我们对学生通过心理课的拓展，然后让他们对自己的这种生涯未来有一个认识，我们还有一些网络的课程，实际上在这个一定的准备期里边，我们对全体老师都有这种指导能力。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说这样说，就是说学生现在很多时候是基于他们的一种理性选择，但是如果学生的选择跟我们的这种，因为我们有一个数据的评估，我们基于这种数据的评估，如果发现学生的选择有一些偏差的话，我们会给他一定的建议，但是最终还是以学生的选择为主。 就是每个人要以自己的这个，要为自己的人生来负责啊，逐渐创造这个自己的担当意识，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比如刚才陈老师在说就是心理的这个问题，我想转换成更通俗，现在大家更说的就是叫生涯规划。其实生涯规划我们瞄着引导学生去选择，去认识未来和他现在之间的关系，我们有一套教材，从初一到高三，每个年级一本。那么这个教材我们应该是16年就已经都完成了。那么这是中科院心理所还有我们的老校友，著名的心理学家张浩灿先生指导我们，一起带着我们心理组的老师一起来做的。那么这样就让我们 对生涯规划，我们早步入，面对未来，学生也会更从容，而且学生在之前已经做过相应的这种尝试了。 嗯，其实您刚才谈到了这个生涯的规划，其实很多的家长们也最希望的是孩子能够尽早有这样的一个规划，这样的话可以让他们在选课的时候会比较从容的选，因为你先定职业，定好职业，你想想将来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以后再往回推，你自己选的科目、课程可能相对就会更好一点。但是呢，很多家长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我开始选了这个，我并不知道，因为初中、高中学习的情况确实不太一样。那么我如果上了高中之后，我开始选的这个，比如我选的物理、化学、生物，啊，这选全是理科，然后加一个，比如历史吧，啊，选了这几科以后，突然发现我这个历史确实学不下去，我可能得学地理才行。那么中间转换能转得了吗？ 我们会引导学生尽量避免这样的转换，但即使发生，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课改的另外一个核心词就是核心素养，因为高中的新课程的标准已经出现了，核心素养实际上就是跳出知识本身，来去回归到教育的本体，我们去想一个学科应该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什么样的核心素养，所以虽然孩子们有可能不选历史，但是历史课对于不选的孩子，我们的要求也是同样的，在高一没有分别， 就是开始的时候跟大学一样，大一的时候都是那种通识教育，教育完了以后，然后到大二的时候，然后再分专业，其实跟咱们这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是避免这样的问题，因为孩子不选，而某些学科成了他终身的短板，对于一个全面发展的学生而言，实际上是有备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学校，我觉得高一完了以后，所奠定的基础，到高二即使他选，就是去改选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建议学生，我们更多的希望能够引导孩子们能够更理性的从多元的，比如有生生之间的，同伴之间的，导师之间的等等，就多方位的服务，让学生们选择更理性。 刚才您谈到了这些以后，其实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说明166一直在很努力的让孩子们能够理性的去选择我们未来的这样一个科目，继而选择自己的未来的人生的方向。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另外一个了，就是在走班之后，其实现在大家对于走班的争论也比较大，那咱们现在166实行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走班制度？是 我们走班就是行政班和教学班并存，就是行政班就是按常态原来固定的班级， 高一一二三四五六班， 哎对，然后走班我们就叫教学班，教学班实际上就是你选择的类型不同，你的学习的所达到的水平不同，所以我们是分层分类，我们叫教学班，这俩并存，但高一的时候以行政班为主，会有少量的这种教学班存在，到高二到高三逐渐会扩大。 好的，好，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呢，我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关于咱们166的实验班的情况了。因为一说到实验班，肯定是最优秀的一些同学在这里面，而且我们在微信的我们的公众平台上面已经有同学在问说，都在关注166的实验班，想问一下，一是166实验班的课程特色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想问一下，生命科学实验班出口是不是就是去医科大学或农大这样的一些学校，我想听一下两位老师，是王教授还是 我先说，然后陈老师补充，因为陈老师也是我们第一届生科班的班主任，他可能会有很多详细的这个 案例 啊。那么从我们本身而言，其实生科班冰心文学班只是我们的特色班，那么这个课程博雅课程实际上覆盖到全员，所有的孩子实际上都是一样的。那么第一个，我觉得所有的孩子一样，就是所有的孩子你从不同的途径进入166，你都有可能进入这两个实验班，它不是封口的。那么就这两个实验班本身而言，我想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这样几个点我们再考虑。第一个就是突出优势，那么第二个就是补短板。就是我们也希望补偿性，我们希望孩子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所以不是仅仅让他优势越来越强，他劣势越来越弱，那么他的优势也走不远，第三个注重综合，就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第四个我们会给孩子们更多丰富实践的经历，那么对于实验班而言，我可以承诺，以校长的这个名义承诺，我们从来不加课，从来也不补课，也不会提倡孩子们去课外辅导班。那么就我所知，我跟 家长们了解、嗯、那么没有孩子在外面报班。 哦， 嗯，那么我们给了他更多的走入社会的机会，就是什么，去在实践当中让他去感悟知识的这种就是学以致用。 嗯 嗯， 其实你知道，就是作为家长来说，我身边很多高中的家长，他们统一的感受就是，到初三的时候可能还能辅导一下孩子功课，但是到了高中，对不起，也就语文跟英语可能还有戏，理科数学化学物理生物基本上都已经不可能再辅导自己的孩子功课了。但如果要是学校能都给管了，我们还不用出去报班，那这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儿！你又省时间又省钱，家长们确实会非常的开心。那其实还又谈到了这个我们的实验班，刚才这位同学朋友也在问啊，说16的咱们的生命科学实验班出口是医科大跟农大吗？我觉得让陈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对对对，其实我们这个生命科学实验班呢、实际上是依托这个这样一些课程呢，来对学生们有一种更多元的一种教育，其实并不是说限定在这样一个名词的范围里边。比如说我们从现在这么多届的这个学生的这种发展来看的话，有些确实是走到了比较专业的领域，比如说他们在这个生物啊化学工程等等方面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考到清华北大这样的院校的一种发展，但是也有呢后来呢经过这种我们的这种多元培养以后，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生命实验班也好，还是那个文学班也好，实际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树立了一种学生的一种自信和一种多元的发展，这样他这个自信其实是来源于一种他的这么长时间的一种我们的培养和他一种见识，所以他走到大学以后他的那种后期的发展是非常好的。后来我们也有比如说往届的学生就是这通过生命科学实验班走到了像北大光华这样的一些这样的对也管理或包括到企业也有很好的发展。其实这样 就是孩子呀，要是真的学得好，其实咱们都长大过啊，作为这个听众朋友们家长们都长大过，长大过程中你会发现真正很多优秀的孩子们，他们不只是学习好，他们各项能力都很强，全方位的碾压了我们。我觉得在生命科学班里边很多这个同学应该也是属于这种情况的。 的确是，我补充一下陈老师，就是我们也做了我们的大数据的统计，所以我看我们生命科学实验班的孩子比如材料科学，比如临床医学有，那么也有环境工程，也有电子信息，还有计算机，这是孩子们选不到比较多的专业。像冰晶文学班，我看了看，就是比如语言学、工商管理学、法学、新闻传播、金融学是孩子们侧向比较多的。它很显然跳出了生物和语文这两个很狭隘的概念。 对，千万不要顾名思义啊！这个实验班觉得这生命科学我将来就是生物工程了，这个冰晶文学我全都是中文系了。不是这样的，因为孩子如果足够优秀的话，他其实未来的面会非常的宽，因为像刚才王笑说的，就是几乎是属于没有短板的情况。还有最后40多秒的时间，再来说一下这个本周末的活动。那么在中考招生简章在中旬发布之后呢，我们会有专门举办在5月19号举办2018中考招生简章分析大型讲座，也邀请专家解析中考招生简章，帮助考生定位目标高中，挖掘利好条件，去领悟志愿填报秘籍，掌握学科备考技巧。详情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来咨询。今天呢，我们中招直播咨询做客的三所学校分别是166东直门跟55三所学校。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在里面留言我们就能看得到，赶紧把问题提过来，我们赶紧问我们的老师们。这样的机会这一年就这么一回啊，抓紧时间。好，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七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 400-650-7766。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嗯，那么他们最后的高考成绩，也就是说出路怎么样？ 从我们的录取分数线上，我们没有优势。但是从我们很认真的做我们的这个分析，这几年历次考试当中，我们的生命科学实验班稳居第一。那么冰心文学实验班，到今年之前一直是稳居第二。2018届跃居第一。 其实这刚才王校的意思挺明显的，就是我们进来的分啊，确实不是最高的。但是我们出去的分儿，现在很骄傲的说，我们平均分是最高的，是吧？好，这是不是解答您的问题呢？啊，这个很多朋友都在问这关于出口的情况。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招生计划了。招生计划，咱们今年大概分几块，而且是各是多少？同时跟往年相比，是不是存在一些变化？ 今年整个东城的考生总人数比去年降了800人。所以招生计划各个学校都会有调整，相应的调整。我们今年统招录取122人，其中01专业92人，含房山5人，特长生31人，02专业生命科学实验班30人。从录取线上来看呢，统招这两年的分数线是539544。那么折合到今年的这个，因为考生人数的变化，我大概做了一个估计，折合到一模的考试应该是在428到430左右的考生可以选报。那么从生命科学实验班而言，我们这两年的招生分数线是550554，那么折合到今年的一模分数来看，大概是440到443，就这样的分数段的孩子一模那么适合选报。当然我就看440再往下，差一分差两分还有大概100个孩子。那么我觉得这些孩子努努力一分还是有希望的。 对，就是稍微把这个验算算的精确一点。啊，这孩子都是有可能的啊。 第二个招生呢，就是名额分配。我们在东城区招生一共86人，其中优质高中是35人，普通初中是51人。那么录取线而言，优质高中所属初中，我们的录取线应该更比我们的统招线要高一些，541和545，就这两年。那么普通中初中跟我们的统招线相比较略低。10到15分，大概是这样。校额到校今年2人是工美附和和平北路。那么我这里要说的就是我们在招生当中我们有住宿。那么住宿我们是优先满足房山的考生。其他的考生入校以后也可以申请。 就还有住宿的名额，那有限额吗？是有多少人？ 我们每年都会开放一些名额。当然优先满足就是说相对而言啊，就是家距离学校相对远一点的这样的学生。 好，行了，这也是关于这个录取分数线上都已经大概说了，而且我们还要再接下来要强调的就是，对，这块还有一些问题啊，就是关于咱们这个166的一个问题，说现在说166的咱们的实验班，然后如果想去录取的话，刚才您谈到了是能够除了咱们这个02进来。 对， 还可以是通过在进校以后， 对， 然后随时可以通过选拔进来，是吧？ 对，选拔， 这个选拔是自主报名，然后学校再出题呢，还是通过清 华考试？对，我们自主考试，自主报名，然后结合学生的这种侧向。 好，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问题，他想问一下，就是实验班有没有什么课程的特色？ 实验班课程特色，我刚才谈到了，更多的我们倾向综合性和我们的这个实践性。所以从它课程本身而言，就是从设计上，我们会在它的优势学科上更多增加它实践的机会。在它的这个相应薄弱的学科，我们给它更多的这种丰富的熏陶。 然后那他又有一个太阳花就想问说，166非实验班培养有什么特点？ 非实验班我觉得其实我们的资源是共享的，就是我们的老师实验班和非实验班的老师都是搭班上的，所以绝不会说对于一个学校本身而言优秀的学生，绝不是这样的。然后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这几年高考来看，我们的一本率近100%，那么双一流大学的录取率是全校近70%，实验班是100%接近。 好，因为您谈到了这个事儿，我们就要谈到下一个，就是说我们学到学校的这样的一个都在谈加工能力、改造能力。刚才您也谈到了，本身我们的录取分数其实在整个东城区来说并不算是最高的那一批，但是呢，就是从出口上来看，刚才您谈到几个数据，我们没有大概就太记啊，但是100%的一本率我是大概记下来了，然后 双一流70%， 对， 接近 70%， 但试验班接近100%。 所以那就是能不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数据能够给 给到我们说有没有更具体的，比如说我进来跟出去以后，我们其实是在名字上是有一些变化的呢？ 实际上就是从北京市大数据来看，我能够看到的就是唯一一次，就是16年苟仲文书记在全市的校长会上去公布的，他用中考成绩和高考成绩在市属的位次来转化成学校的加工力，来做了三年的这个一个数据分析，当时116是跻身前三名的，所以我们很骄傲。 好，非常的好，这个也是让大家心里有一个数啊，就是其实学校本身这个分数，这个在中招的时候，就中考的时候，并没有说啊非常的那么的高不可攀，但是实质上你在这个高中过程之中过了三年，哎，出来结果非常的不错啊，这是这个王磊校长刚才拿数据出来非常有底气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这个大家的一些问题了，这个太阳花又想问说166中有哪些教学资源跟师资方面的优势，因为他可能刚才听到咱们说到这个学校老师比较年轻，后面的可能没听着，能不能再给他讲一讲，就是我们在教学资源跟师资方面的优势，或者陈老师您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吗？ 其实我有一个刚才想就是一直有一个想法跟大家再也沟通一下，就应该介绍16中学是一所老校是吧，当然可能大家对这个老有一种理解，但是我们说的老呢可能很多是老教师啊，老的传统啊，老的书卷气啊，但实际上在这种改革当中大家不要担心，其实老很多时候更意味着一种就说一种厚重啊，一种稳定或者一种远虑，所以在我们在整个改革当中呢，实际上现在看还是比较从容和有活力啊，那么当然就是谈到我们这些资源的时候，刚才也借着主持人的话来说，就是说我们的这种所谓改造或加工能力的话，其实我不太就是认同这改造这个词啊，我更想的还是说一种加工和提升，因为改有的时候是一种被动，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一种基于为什么学生有这么多的发展，其实还是我们能够满足他的各种需求，比如说他有一些文艺的发展，我们可能给提供一些人艺啊或者剧院的这些大剧院的这种对接、 哦、 是吧，我们 对 如果他有一些 啊 对、因为他有如果有一些这种科技的发展，那么我们可能给他提供是一些高端的实验室，一些清华北大的一些这种研究机构的一种这种对接是吧，所以他在不同的这种需求上他我们都能够满足他，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多的不是改，而是基于他原有一种需求的一种提升和助力、 就是原来呢都是我给你吃什么你吃什么，现在是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找什么， 对我们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种能力 啊、哦，这一点上确实是 我给您举一个特例，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孩子、他对于北京语言一直特别感兴趣、然后他去研究他，所以呢他希望能北京语言是咱们08年奥运会的吉祥物之一、现在北京已经濒临灭绝了、那么这个孩子想用声音吸引的方式召回北京的语言，然后来改变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是一个孩子的想法，所以我们把他很重视，我们在学校楼顶建了一个北京语言的人工鸟巢，这是孩子的一个小发明，老师们帮他一块来做、然后另外我们动用我们所有的国际资源、帮他去找到现在国际上最先进的声音吸引语言的这样的方法和声音、然后我们组织我们的学生一起把国外这些资料破译、把这个声音成功的移植到我们的楼顶、那么这样呢他又开始招募他的志愿者、那么也有一帮小伙伴跟他一起来做，所以因为一个孩子的兴趣我们也会放大、所以我想我们希望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满足每一个孩子他们的需求、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真实的听到每一个孩子的需求、这也就是我们在我们学校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要保证我们适度的规模、那么适度的规模从校长的角色来看，什么叫适度的规模，我能够清楚的记住每一个老师的姓名和他的特点、和他的长项和弱项，这就是我能管理的最大半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种坚守。 其实您谈到这儿以后我还要再说一个，就是166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学生的自主能力也非常的强、因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政协跟人大是不是咱们的同学也要上会的， 对我们学生上了三次政协了、就是北京市的两会他们参加了、然后北京市雾霾的提案办理的协商会他们参加了、北京市政协的常委会他们参加了、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也让他们的这种梦想滋生，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实验室北京就是雾霾气象研究实验室在我们楼顶的另外一侧落、 落下了，也是因为学生的这个需求，就对雾霾的持续的关注。 这样可以自己因为研究的结果，然后实践的结果，然后就交提案，对吧？ 对，我们学生天天关注北京的雾霾，天天用那个数据去检测。 挺好挺好，应该，哎，咱们应该弄一网站或者弄一微博，天天发布。 嗯， 啊，挺好的。 我不敢让他们发布，但是他们的因为给了他们很多手持的这个雾霾监测仪，他们会把会带到教室。 嗯 嗯，所以也会指导学生们健康的生活。嗯， 好，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说到学生的这种生活的时候，这王磊校长也感觉很兴奋。接下来我们还要谈到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关于这个莲藕想问说，觉得166男生合唱团特别棒，说刚获得北京市金奖，特别想加入166男生合唱团，说是不是能够通过特长生的方式去录取，有这个招生方式吗？ 嗯，我们今年高中特长生只有两个金帆团，金帆话剧团和金帆管乐团。 嗯， 我们的男生合唱团是星光艺术团，是一个没有任何一个特长生的学生艺术团。 嗯， 因为喜爱音乐所以歌唱， 对，就都是普 通的，所以零门槛，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报。 对，所以您只要考进了166，只要经过了选拔，这咱们都能够进入这个星光合唱团，对吧？是这意思吧？好，非常的好。大概就能介绍到这样，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补充，王校？ 我们欢迎大家在开放日的时候走进我们的学校，所以我们的开放日就是7月5号、7月6号、7月9号、7月10号，我们的5点到7点半，然后我会守在我们的校园里头灯水口校区，与大家亲密接触，面对面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谢谢大家。 您再说一下时间，刚太快了。 7月5号、6号、7月9号、10号。 嗯，几点？ 5点到7点半。 晚上的5点到7点半。好。然后在灯水口校区，还是要 提醒。然后我们咨询电话65134839。 65134839。反正没听清楚啊，您听我们节目回放就行了。另外一个还是要提示各位，因为那个咱们是在同福驾道里边，不太好停车，希望各位还是尽量采取公共交通的方式去前往。 地铁离我们很近 啊， 步行不到5分钟，灯水口。 对， 五号线。 然后那一路上一堆好吃的，正好逛完了学校，直接出来吃东西也行。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所学校，进入北京市东直门中学。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北京市东直门中学始建于1935年，原名北平市市立第二女子中学，新中国建立后成为北京市第二女子中学，期间创办了闻名全国的保尔班，1980年更名为北京市东直门中学，2005年被市教委命名为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校，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完全中学。学校拥有一支阵容整齐、老中青相结合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拥有一批跨世纪的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有特级教师3名，高级教师58名，全校中高级教师占教师总数的 85% 以上。 好，听完了介绍就知道了。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就是东直门中学的老师了，有请我们东直门中学的副校长贾和博贾校来做个节目。贾校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时隔几个月又见到贾校了，上一次我们讲的是这个咱们联盟的事儿啊，跟165联盟的事儿，其实好多我身边的人都在问，跟165跟东直门联盟以后啊，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上165，能享受到东直门的这样的一些相对好的教学资源呢？咱们待会儿一并说好不好，贾校。咱们先来介绍一下东直门中学现在特点是哪些？ 好，东直门中学现在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有先进的办学理念。东直门中学着眼于培养高素质的国家公民、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让每一个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做学问、学会自主发展，促进学生的全人格发展，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教育理念。第二，有立体的课程体系。课程是实施学校育人目标的重要体那个载体。东直门中学努力为每一名学生提供适合的优质教育，构建适合不同类型、不同发展水平学生成长需要的三层五领域课程结构，促进学生的立体成长，培养学生具有核心素养的这种高素质人才。第三，还有在这个课程体系里边，我想补充的是这个丰富的综合课程体系，就是课程的结构吧，应该说是。现在不光是把学生 在这个学校里面去学，要走出去、 嗯嗯、 那么有丰富的这种综合实践课程，比如像比如说像面向不同年级开设的多学科老师联动、 嗯、 设计适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这种课程、 嗯、 综合课程，比如说文化探访课程、博物馆课程、中华传统文化课程、科学实验课程、 嗯、 等等这些课程。那么这些课程其实并不是说让孩子们真正只是去玩，而真是带着课程的学案、课程的内容去学习，而且同时回来之后要有探究性和这种 研究性的学习， 研究性的，对，研究性的学习，让他真正去体验，真正走向社会、嗯、做一个社会人。 嗯，其实刚才通过贾校的介绍啊，我们发现就是东直门现在整个的学科的建设，除了我们本身的这些学科之外，那么文理都是创造了特别多的条件给我们的同学们，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去进入到社会，进入到真正的我们可能未来去投身的工作之中的那种场景之中，然后去学习、去调研、去研究，然后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结论有可能是正面的，有可能负面的，我们并不限制，相 对 让学生更自由的发展。 对对对，嗯 嗯，还有哪些是要给我们介绍的？ 嗯，第四就有优秀的师资团队，就像刚才您说到的， 嗯、 就是学校拥有一支德尚这个师德高尚、爱生敬业、业务精良、以生为本、能力为重、具有创新精神的这种干部教师团队， 嗯， 一批就像您说特级、市区级骨干带头人， 嗯， 还有我们的骨干教师，成为我们学校这与时俱进的一个标志。因为现在的这种中考和高考改革，需要我们有这种高素质教师来去完成这种教学育人的这种功能和任务， 嗯。 还有我们请到一些比如说和这个大学、 嗯、 清华呀、 嗯、 北航、中科院这些教授、嗯、作为我们学校的这种教师、 嗯、 这种专家团队，来指导孩子们做一些科研课题的这种研究和创新实验的探索。 嗯，其实这就已经是把他们都请进来了。他们来的频率高吗？ 高，因为我们孩子、嗯、而且一后边我们还要介绍、嗯、还要带这些课题去大学去做实验、 哦、 去做研究，真正在科学家身边去学习、 嗯、 去做这个科学的研究，真正就是 在请进来走出去。 对、哦、没有进入高校之前，因为一般都是高校的孩子才有说这种研究、 嗯、 但是我们让孩子们在高中就已经有这样的这种体验、 嗯、 真正去做研究，让孩子们知道怎么去做研究，而且把这种学科这种思想融合到这个研究当中去学以致用， 嗯， 这样子去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能够感觉出来，就通过刚才贾校的介绍，东直门也是在这个对孩子、对我们的学生的教育上也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包括联系社会资源、高校资源，同时我们老师本身自己也是很努力的在为同学们创造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本身学校内的课程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这个新高考之后，这个是每个学校可能都会要问到的问题，因为究竟现在我们的班级包括课程设计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可能会真正决定到这个家长们是不是把孩子送到咱们东直门中学，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是指新高一吗？ 对，就是新高一的这一批。 就是新高一是这样子的、嗯、我们第一年这个实施的新高考的这种政策、 嗯、 那么在这一年当中，我们主要的是以行政班为单位进行这个课程的设置和课程的教学。那么我们是想就是已经实施在这学期的期中考完试之后进行了这个分层分类的教学尝试。 嗯， 那么其实在之前我们并没有一上来或者在第二学期一开始就进行这个走班， 嗯， 那是其实是想给学生更多的时间去了解自己，去了解高中的课程，让他真正能够体会到到底哪一门课程更适合我，我更有学习的潜能，我更有学科的能力、 嗯、 这样子的话对于学生最终的选科他不会有这种摇动，或者说更准确一些吧。 嗯， 那当然对于选科这儿，我先说选科这儿也是作为学校、 嗯、 也是请专家请老师们，也是给孩子们以辅导。那么首先我们也是有数据，像刚才166中学一样，我们也是有大数据库作为这支撑、 嗯、 同时也是给学生这种问卷的调查和辅导的、 嗯、 那比如说我们对于学科能力， 嗯， 那么可以在这几次比如高中入学阶段有几次这个成绩可以给孩子们 做参考， 作为参考、 嗯、 同时还有一个学生的兴趣爱好，那么这些都有问卷去让孩子们去摸一摸到底我的兴趣是什么，真正了解自己的兴趣特长、 嗯、 第三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学科专业的对接，因为这个孩子他选什么科其实是为了上大学而做准备的、 哎、对， 那么如果他不了解自己的 这个职业取向，那可能就会盲目的去选择。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结合生涯规划课程，那么我们的生涯规划课程一会儿我要介绍，生涯规划课程是引领着孩子们去让孩子们做好他的这种未来的规划。 嗯， 他到底想做哪些专业，那要对这些专业要有所了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又给孩子一些这个数据的支撑和分析，让孩子们去根据学科能力、学科兴趣还有专业取向这些问卷，这些综合的数据去了解自己到底学哪一个学科对于他的高考或者这个后边的专业的发展更适合他。 嗯 嗯， 其实您刚才谈到这个，我能插一句话吗？就是我特别好奇的是，比如说会不会让咱们同学做一份卷子，然后去规划他的生涯？因为我印象中，我当时在高考之前的时候，我那会儿有一个，那会儿北京做这种生涯规划的地儿非常少，我在电话大楼边上有一个小屋里边，呱做快两个钟头题，做完了以后，然后拿出一堆结论。反正总结出来，我是一个适合于当什么主持人，然后搞艺术这方面的一个人。我那会儿还特别不相信，因为我还是理科生，我觉得怎么能学这个呢？但后来没想到自己真学了这个，好像还是挺准确的。但是，咱们这面会不会也采用这种方式去帮助孩子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他其实自己真说我，哎，我就要当主持人，我要当电影演员，这可能职业都比较好选。那么工程师是干什么的？那包括我们的就是我要做一个比如说程序员是干什么的，我是前端后端，这他们可能真的不懂，那么会不会有一些辅助的方式帮助他们呢？ 您说这个是这样子的，我们会有一些不是做一张大卷子，其实是有这个网络上的这个一个问卷。 对对对，现在更先进了，一会儿只能做卷子。 对，然后这里边的数据像你说的很多的信息给学生，而且一些的专业的了解给孩子们。除了这个些问卷之外，我们其实还是真正开设了这种应该说是关注学生成长发展全方位全过程的这种生涯规划的课程。这个课程真不是我们就平时说一说就是一节课的事儿，其实是一系列的这个生涯规划的课程。那比如这些课程里边我们包含了什么？我的大学。那么让孩子们就是走进高校，走进北航、北师大、北工大什么清华，这些呢让他去跟那些的学长面对面去交流，就了解这些大学和专业的相关信息。第二就是生涯人化人物的研究，那么就是说他要根据自己感兴趣的职业，也有可能不太适合他，但是他觉得这个职业我很感兴趣，那么根据这种情况请一些这种人物进到学校跟孩子面面去交流，让孩子们真正去了解这个职场人，了解这种生涯成长的经历。成长经历。第三就是职业大讲堂，我们也有这个家长的资源，请这个家长还有校友学长走进校园举办这个专题讲座，也让孩子们去了解这些专业信息，合理规划他的这种高中的选项。 想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啊。 对，第四还有就是我们有那个职业体验，那么可以把这些人请到这儿，我们也可以让孩子们走进工厂，走进这种高端的这种 职业。 对对对，然后让他去体验这个职业，感受到底适不适合他，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好的，因为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再简单来，我们继续往下顺这个问题啊，就是首先东直门高中有实验班吗？ 有实验班。 啊，那咱们实验班进入的方式、录取方式是？ 我们实验班录取方式，咱们是走在招生简章里的。 啊，是那个02。 对对对，应该是02专业。 02专业的是吧？ 嗯。 好，因为最后30秒的时间，我们就先不问了，等到那个第三时段，我们继续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做客我们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的三所学校分别是166中学、还有东直门中学以及55中学。对于三所学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都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然后在里面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得到。分别是166中学、东直门中学和55中学，欢迎各位及时的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是姚迪，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0-5223400-600-5223。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1:1课程，400-673-0082。 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十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一对一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一对一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来一起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34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 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所学校分别是166中学、东直门中学以及55中学。欢迎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及时发送过来，我们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回到这个东直门中学上。再说东直门中学啊，这个咱们的实验班现在的成绩是什么样子的？请贾校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我们东直门中学实验班是叶以孙实验班。这个实验班主要秉承的这种理念就是文理兼备。 他们的成绩其实就是文科跟理科都有吗？还是 对都有？就文理科都有。所以就是现在咱们实施了新高考之后，孩子们不用担心是不是偏向于理科啊？对对对，跟选科没有关系的。我们是文理兼备，而最主要的是什么呀？就是不是只是这种知识的传授，重在能力，而且也是提升学生的综合思想，还有主要是学科思想学习学科的这种方法的这种讲授和体验。比如像理科，主要我们关键是什么呀？是重于这个实验。因为理科里边主要体验那些实验嘛，所以在叶以孙实验班里面，我们是把一些学生实验改成了，不是就把一些演示实验改成了学生实验，而且也让学生每周要拿出这几个学科拿出2个时要走进实验去做一些实验，或者一些创新的实验，甚至是不是课本中的实验。那么文科我们会把就是文学的素养融进去，像国学的这种讲堂，还有我们史地政这些综合的学科融合进来，打通这个学科间的界限，给予学生这种讲座或者学习。所以这样子的话，所以孩子们不用担心。那么新高考之后，我们的这种实验班会不会只偏向于哪一科？不是，是秉承着叶老的这种传统的理念，是什么？是，就是文理兼备的。 那怎么能够进入这样的实验班呢？ 这个进入这个实验班，咱们招生简章里面在02专业 就有这个叶锦森实验班可以填报。 嗯， 他的招生计划是30人。 嗯， 就是每年是30人，面对咱们这个全市招生。 嗯，那如果要是比如说上了学之后还想进入这个实验班，还有机会吗？ 那就是到高二，如果他成绩真的特别特别优秀的话，可以融合到这个班里面，是有 机会的， 机会进到这个实验班的。 好，其实就是还是能够开放的，这样的有开口的哈。 对， 特别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谈到招生计划了。那么招生计划今年咱们分几块？大概是， 招生计划我们应该分的是6个班。6个班，然后是210名学生。在东城统招是124人，名分配是86人。那么共设3个专业，01专业是普通班，招收94人。那么其中有特殊学生31人。那么02专业为叶锦森实验班。其实叶锦森实验班我也想在招生计划里边也想跟各位观众朋友们说一说我们这个叶锦森实验班的这个高考成绩。它是很突出的，很优秀的。应该是每年我们的叶锦森实验班都是全班用原来的这个高校的划分是211985学校。咱不应该上的是至少是211的学校。985像这个很多的高校被录取的。那用现在今年不是双一流了吗？因为才是今年刚刚开始实施的。所以用还是用原来的一些理概念给的观众朋友们的。那么像清华北大北航港大都有我们的学生进到这些高校的。所以进到这个叶锦森实验班会对学生的整个综合能力、综合素养和核心能力都是有很大的提升的。提升，而且关键是让孩子们体验的是实践的课程，而不是只是知识的传授。还有一个就是名额分配这个专业，一共是86人，均为东城的，其中优质初中34人，其他初中50人。还有两个，其中有两个定向，就是校额到校2人。一个是面对汇文实验中学的，一个是工美附中的。 工美的。 这就是今年的招生计划。最后的招生计划还是以18年的招生计划简章下来为准。 好的。因为刚才您正好谈到了这个高考成绩，就是说到实验班，我们再说一下录取成绩好不好？因为这几年就尤其以去年为例吧，咱们0102包括名额分配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录取分数线有没有？ 您是指的是去年的 对 吧？ 对对对， 去年的录取分数线是这样子的，统招是544分，当时夜班比统招高了10分，是554。554分。名额分配优质初中是546，普通初中是537。如果有的家长问说今年的录取分数线，那肯定得到中招录取完最后一名才能出来的。 是的。 那么如果结合今年一模的成绩，其实是这样子的，它可以利用去年的中考这个分数，比如500这个46分，那么可以看看在去年的这个中考的东城区的一分一段里面，他排了多少名？他拿名次去对应今年的一模的这个位次，区里边那个也应该有的，就是那个这个网上，然后对一下就可以对到这相应的分数是多少。那么就是一模的模拟报进东直门中学的分数。那么真正中招的录取分数，只能到中招录取完之后才可以知道的。 所以呢，各位就是如果要是有兴趣去报考东直门中学的话，还是要去找一下自己这一模成绩现在大概的一个名次，如果不是相差太多的话，努努力，那加把油啊，还是有希望能够进入东直门中学的。刚才我们谈到了整个这样的一个分数的情况，然后包括录取分数情况、高考成绩的情况，但是对于现在家长们来说，其实我们现在最多说的那个字儿还是加工能力。那加工能力这块在东直门中学上怎么体现的？而且尤其是在跟165中学深度联盟之后，其实很多家长一方面作为165中学家长特别开心，觉得哎呀，那我们终于是能够享受到东直门中学的这样的一个教学资源了。一方面东直门中学的这些家长们会担心会不会被165中学给拉下来，我会不会这个孩子这个享受不到更好的资源了，但是这种考虑。所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贾翔？ 好的，是这样子的。因为东直门中学和165中学联盟了之后，我们每年会有把一些有学习潜质、学习能力的，又家长又愿意，然后通过东直门中学面试可以进入东直门中学来学习的孩子，走跟东直门中学的孩子一起来学习。那么这些孩子和东直门中学的孩子融合在一块儿，那么实施的课程是一样的。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问的是我们的到底加工能力是什么，那其实加工能力主要是还是我们有丰富的课程。那么现在我们的应该是3层5领域的课程，就是完全可以支撑，就是满足，并且可以在咱们现有的这基础上再有提升一些这个课程。那比如说我们涉及的这种基础性、拓展性和发展性，包含了这个5个领域近200门的这种课程。还有刚才咱们提到的综合的实践课程， 因为就是让孩子们亲身去体验，现在不光是知识，而最主要的让学生去体验去体会，那么实践的去学习。那么我们大概有40余门课程，400多时的课时吧，这样子然后丰富孩子们的这个学习。嗯，最主要还有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师资，我们的老师们。那么对于新高考，我们老师们已经在2-3年之前就已经去研究了。 嗯， 而且比如像我们新高一的走班教学选科，我们一点都不发怵。为什么？因为我们校长很有这个前瞻的理念，在前4年初中高中我们都已经实施了教学了，走班教学。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已经积累了走班教学相应的教学和管理的经验。 嗯， 那在这些情况下，那么面对现在的新高考改革，那么这些我们都有这种丰富的这种说资源也好，或者说经验也好，还有我们的这种教师的团队。 嗯， 那么对于教师团队，我们会请专家走进多尔门中学。 嗯， 我们老师们进行校本教研。 嗯， 那么在市区专家的领导下和这个区教研室的带领下辅导下，我们老师们去深入的去研究怎么去满足现在的这种高考的这种 需要。其实也是学生们的需求。 对，就是学生的需求。而且就像刚才说的，开设一些前瞻的或者说前沿的科技的一些课程，让孩子们真正不是只满足于基础性的课程，更多的给孩子们的就是那种拓展性的课程，真正满足孩子们的个性化的发展，让他们有潜质去发展，去培养创新的人才。 真好，不只吃得饱，还能吃得好。 你像我们有这种有培优课程， 嗯， 就是有咱们的那种竞赛课程， 嗯， 还有就是自主招生课程， 嗯， 还有科技创新的这种科研研究课题的这种课程。那么主要我们也是除了我们学校骨干教师参与，还有请的刚才我说的高校的或者中科院的这些专家院士走进我们的学校，帮助孩子们去让孩子们更多更早的去接受这些知识和研究的方法。 嗯， 真正让孩子们现在学的不是知识，是什么？是能力，是一种综合的素养的提升。 对，其实刚才您这个说的正好是我本来想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自主招生评价、综合评价这块，其实那个比重也比较大。刚才您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就是其实在学校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然后请到了各种各样的专家到学校来帮助我们的学生，尤其是学有余力的学生，让他们能够获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资源跟优势，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咱们有没有开放日？今年 我们没有开放日， 今年没开放日。 对，然后请观众朋友们，就是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们， 您说 咨询的都可以。我们的电话联系电话是6402-1695。 6402-1695。 对对对。 然后跟咱们这个学校教务处来预约。 对对对对。 然后你可以到学校看一看。 对，随时欢迎家长朋友们走进多尔门中学去参观。我们学校校园是很美丽的，而且临在二环路边，交通很方便。 我觉得到时候可以我们节目组织一个团，那这个走进166东直门55的团，一辆车，3所学校一起看，行不行？ 行啊，太好了，欢迎朋友们走进，因为我们就在那个俄罗斯大使馆旁边，闹中取静，而且是十分十分的这个交通方便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贾校刚才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详尽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我们的下一所学校55中学。 北京市第55中学创建于1954年，是北京市高中师范校。1975年，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成为北京市第一所招收外籍学生的公立学校。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国际文凭组织确立为中国大陆第一所国际文凭学校。学校现有南北两个校区，教职员工258名。中国部现有36个教学班，国际部有18个教学班，近2000名学生。近年来，学校高考连创佳绩，在2017年高考中，理科实验班一本上线率达100%，平均分比一本线高出54分，文科班总平均分高出一本线22分，文理科二本上线率继续保持100%，文理科总一本上线率近80%。教师们一腔热诚，关注不同层面学生的发展，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使得全体学生的整体成绩稳步提升。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接下来呢，我们走进的学校是刚才我们在片花里听到的这所学校，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有请到我们的嘉宾啊，第五十五中学的教务主任马瑞英马主任来做个节目。马主任你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大家都知道我是东城的孩子，但是你知道一听到五十五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哎呀，去五十五能够干到各个国家的同学，而且呢，重点是五十五的篮球非常的好啊，打篮球我们五中，反正我那会儿的五中啊，要遇到五十五就举白旗认怂投降就算了，真的打不过。 我们现在的三大球也非常好，篮球、排球、尤其我们的男子排球，然后还有足球。我们学校在这三大球上特别有特色， 特别强势哈， 啊，特别强势， 真是这样。而且您没有去过，如果您没去过五十五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校园。我是正好这段时间有机会几次走进五十五的校园。哎呀，这个跑道，然后这操场，哎呀，真是 400米跑道， 太来劲了，真的。所以如果要是本身是男孩，女孩也一样啊，就如果你喜欢足球类运动，你想有一个400米跑道，那中间那场子，对吧？肯定是非常的大啊， 而且绿化也非常好。 是这样的，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五十五还有没有些其他特点？刚才咱们介绍这个体育的特点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特点？ 实际上，五十五中啊，它是一所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学校。学校的这个育人目标呢，由于学校的特点，所以我们的育人目标也特别有特色。我们的育人目标是：我是中国的世界人，和我是世界的中国人。因为学校这个近年来，他已经培养了像我们的国际部，他已经是有150多个国家的学生，然后来自150多个国家的学生，而且培养了4000多名毕业生。现在目前呢，我们的国际部就有46个国家的学生在读。所以呢，我们的学生培养目标不仅仅是因为有外国学生，我们在师资上也是中外教师一起融合的。而且呢，在课堂形式上，我们有跨年龄、跨国籍的这种探究课堂的教学模式，所以说是非常有特色。那么在近几年啊，就是五十五中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学校走过了独特的发展道路。逐渐呢，在教风上，我们是科学的、严谨的、艺术的，在学生的学风上形成了勤奋、善思、主动的学风。 其实您说到勤奋、善思、主动，更多的可能离不开我们老师的一些辛勤的付出，因为所有的这一切都建立在我们老师在教学上的这种用功跟努力。我们接下来就要说到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新高考之后，也是要问您现在走班制这块做的怎么样，做成什么样子了，然后包括我们学校有没有给同学们创造一些可以去探究的新的课程，有什么样的课程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可以。我们学校呢，就是也是对这个今年新高考的这个任务呢，从3年前就开始做认真的研究和分析。而且呢，我们培养了就是我们这个教师的培养团队呢，已经是在3年前就开始系列的进行培养了，走出去，然后走到高校，以及走到这个外省市，走到这个新高考的这些省市里面去学习。另外呢，在今年起，我们从高一这个第二学期起，我们开始试行了这个分层分类走班上课。分层呢是指数语外的分层，那么分类呢是指6选3这个分类，然后进行走班上课。学校呢，在分班前呢，对教师的这个教学管理啊，多次进行了培训和指导。根据学生的选择和家长的需求，学校呢对6个班的情况呢进行了几次的模拟分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后，找到了适合我校的走班方案，满足了每一名学生和家长的需求。 其实这也是让同学们更放心啊，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不是说这个分班就是说好学生就分好班，差学生分差班，不是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分类，而是因为有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目标跟学习计划，我们老师好去因材施教。在这一点上其实各个学校都是一样的，所以要跟大家同样来解释一下，就不要老觉得啊，我这孩子是不是考得不好，然后分到差班老师就不管了。今天我们做客的3所学校都是示范高中，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孩子的啊，所以这点要首先要说明。那继续，你还有没有其他的？ 我们课程上嘛，根据这个国家课程标准的统一要求，学校构建了丰富多元立体的课程体系，也是3层5领域。那么这个在课程上，我们比较注重中华传统文化，和理化生学科的探究。这理化生学科的探究呢，是我们从国际部IB课程中引入的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内容。 另外在美术鉴赏、足球等课程的开设上，我们也非常有特色，在科技、艺术、体育多方面的这个多元化的丰富的组织活动上，由于这个活动比较多，所以对学生德育的养成、个性的发展和丰富学生的课余活动和生活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那么学校呢，也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结合选考和合格考的内容的不同，那么以及这个教学形式、探究等课程的不同，那么分成长短课。我们的长课呢是60分钟，短课是40分钟。那么适合探究式的教学呢一般为长课。还有像例如数语外、通用技术、信息技术等等都是长课。 其实这也是给我们同学们创造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去选择自己所希望去学习的东西去学习啊。还有一些问题就是，因为一谈到55，大家都会谈到这国际班，然后国际部。那这国际部，我们普通的同学能报考吗？ 咱们国际部的这个是面向，外籍学生的。那么国际部的这个招生条件是我们面向各国驻华使馆或商社的人员子女，他们随父母来京，持有这个 外籍 啊，对，外籍学生，就是外国国籍的学生。那么他们可以来华探亲团聚，居留许可的这些外籍学生，而且需要父母双方这个一方，其中一方持有外国护照 啊。明白了。所以那个跟我们这个整个中招其实没什么太大关系啊，所以忽略啊。咱们继续那个，因为还有朋友还在问着55中有没有实验班啊，这个实验班怎么样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马主任？ 55中啊，有实验班，我们每年都有实验班，高中实验班。但是从今年起这个新高考实行以后呢，这个根据学生的选择，由这个分层分类的走班，也就增加了学生的多样的选择性。就不仅仅局限于实验班了。 其实就已经把它打通到所有的这种教学班里面去了。 对，打一个通道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这个整个招生的计划了。那么招生计划现在咱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今年呢招生计划呢是招204人，分成四块。那么这个招生计划里边呢，可能是普通班专业是92人。我们的普通班专业里边呢，东城，其中从东城呢是招67人。67人里边含10名体育特长生。这体育特长是田径、健美操和男子排球。然后这个我们还从朝阳区招收25人。这是普通班专业92人。名额分配呢我们是70人。校和到校呢是2人。另外呢我们还有面向这个合作单位的招生。 好。那个70人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是名额分配对吧？ 对， 名额分配这里面有没有也分，比如说优质跟普通？ 对，也是分。 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吗？ 大概就是34人、36人这样的比例。 34、36人。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这个录取的分数线。那么咱们还是以东城为例吧，因为现在主要可能还是东城的学校，咱们学子会报咱们的学校。学生会比较多，那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分数？ 因为录取分数线啊，它的划定呢是根据当年录取的学生的最低分数线。所以呢与往年的分数线啊，具体说来这个可比性确实不大。所以目前呢还是无法确定的。但是呢各校呢也会结合今年的具体招生情况给予考生呢具体的指导。所以呢请考生呢认真阅读今年下发的招生简章。 好。所以这个想要知道大，但那名次有没有一个大概的名次会比较稳妥的能够报到55？ 咱们往年啊，一般在55在一分一段上，它的排位呢是在东城区呢2500名左右，那么朝阳区呢在2300名以前。 好，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名次，其实可能对于同学们来说可能会心里更有数，家长们也会更有信心啊。所以这个也是希望同学们如果差不多的啊。赶紧自己多努力啊，能够考得上55。接下来我们还要谈到这个改造能力。那么对于55中来说，我们的改造能力又体现在哪里呢？马主任。 55中的改造能力啊，具体来说第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学生的高考成绩非常优秀。 嗯， 这个优秀呢，咱们举个例子啊，就体现在哪儿呢，咱们以2017年的高考为例。 嗯， 我们2017年中考成绩就是它的进口， 嗯， 这些由于名额分配这种进口低于我校的统招分数线进来的学生中，就录取到我校的学生中有多名学生经过学校的培养取得了600分以上的优异成绩。 嗯， 另外呢还有80%的学生高考分数超过了一本线。 嗯， 这些学生实际上在这个3年的学习中，他们在教师的指导下取得了很大的很重要的突破。 嗯，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来说，其实也是就是在进口上，因为如果17年参加高考，那应该是14年的中考。 对，14年的中考。 嗯，14年。 另外呢，这55中呢，非常就是55中尊重，充分尊重每一名学生的选择和发展。 嗯， 我们在这个丰富的课程体系的打造下，学生在科技、艺术、体育领域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例如近2年以来，仅在天文、海洋、机器人等科技领域，在我校的科技教师的辅导下，各类活动中，学生获得的1、2、3等奖的人数占到了学生总人数的40%。 哦， 学生们参加了北京市科技节、北京市中小学观鸟知识竞赛、 嗯、 海洋意识教育主题系列活动、 嗯、 海洋知识网络竞赛，然后科技节、北京市中小学生天文知识竞赛、中小学生东城区中小学生金鹏科技论坛大赛、 嗯、 中小学生机器人锦标赛等等。 嗯， 另外在人文领域啊，我校在这个戏剧表演、朗诵等文化节上也非常有特色，涌现出了一批学有特长的优秀学生。这个确实大家都比较熟悉，比如说我们大家熟知的杨子、张一山等活跃在演艺界的优秀毕业生。 嗯， 我们还有近年来考入中国传媒大学的石云鹏、宗翰等优秀学子。 嗯， 我校呢还是北京市 体哦，宗翰，我知道他， 对，知道他哈， 我的师弟，嗯，知道， 是 出名。嗯， 对对对，他是经过55中6年的培养。 嗯， 我校呢还是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刚才谈到的三大球，还有我们还有健美操等项目上活跃着一批优秀的专业教师和运动员。 嗯，其实刚才通过您的介绍，其实55中除了本身的学科成绩保持着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之外，也给大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选修的活动，帮助大家在艺术、科技、体育等等这样的一些特长上能够去让他们发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能量，是吧？就是让他们只要你喜欢，我们都支持，而且我们会有专业的老师陪伴你一起去成长。 是这样的。 好，非常的好。其实刚才您谈到这一点也是在自主招生上也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在这一点上是去强调个人的个性上。 对，是，我们学校呢，它特别注重就是开设这丰富多样的校本化课程。 嗯， 就拿我们今年高一为例，它有20门左右的这个校本化课程。另外，它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嗯， 我们鼓励学生走出校门，了解社会，做志愿服务。学校呢，注重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 嗯， 我们的研究性的学习课题也呈现多元化。咱们举个例子，例如东直门外斜街，大家比较了解。 嗯， 这个南路口交通拥堵的问题的原因及解决措施的研究也是我们学生研究的重点。再比如说探究茶道中中国传统哲学观，购房贷款决策问题，探究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社会风貌，水中的物理开放性实验，走进东城历史文化街区，55中图书馆资源利用及学生阅读情况的调查研究等等。 是， 除了这些个性化的丰富的研学课题以外，学校呢也为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搭建平台，开展研学旅行。 嗯， 例如最近高二师生赴江南。 嗯， 我们这次的研究主题呢就是遥梦水乡，访运河文化。 嗯， 寄情江南，嗅书墨茶香。 其实给大家创造了非常多这样的一些好的条件，然后让大家去学习。咱们有校园开放日吗？ 我们由于学校正在这个施工建设中。 嗯， 我们的这个操场啊目前正在这个地下两层正在进行中。 嗯， 所以呢没有校园开放日， 拭目以待。 啊，对， 拭目以待。非常的棒。我因为我去过了，我觉得实在是 反正让我很震撼，因为我从我是二中的初中，高中的五中，二中的初中的操场也没有五十五大，然后五中就更别提了，这个比这个五十五简直小太多了。所以如果要是真的是去看了，你会觉得非常的震撼，在寸土寸金的二环边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有一个400米跑道 啊。咱们的电话有吗？ 电话我们是6417-3343，是咨询电话，招生咨询电话。 好，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感谢三所学校的做客，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